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来自于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陆涛老师最新出版的一本作品，叫做《谁杀死了阿哈》。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陆涛老师，欢迎您，陆涛老师打个招呼吧。 好的，听众朋友好，一丹老师好，谢谢。 那其实陆涛老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他的认识和印象，更多的是从戏剧当中先认识到您的，比如说之前刚刚我们片花当中说到的《京戏大嘴》，还有一些和张国立曾经主演过的电视剧，也是由您曾经的小说改编而成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谁杀死了阿哈》这部作品呢，其实也是如此，这应该是有10年前了吧？ 对，这个作品创作的历程比较长，时间比较长了。 对，我记得好像这个作品之前曾经在一些高校的剧场演出过。 是的， 就叫《谁杀死了阿哈》。 是， 说说吧，那个陆老师，因为我们感觉哈，像这样的一个作品，一般像现在的都是小说或者是网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或者舞台剧、话剧啊，很少有这样倒着写的。这是第一啊，就是先从编剧，然后到了一个小说的作家。说说这个创作历程，怎么想到把《谁杀死了阿哈》在十多年的之后的今天来出版？ 是，我的小说应当说都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像酿酒一样，酿的时间长一点。因为我想出名，但我不急于出名，所以想我的小说都得是真的多的改过7-8遍一部长篇小说，就我有耐心打磨。我想听众朋友，有些特别有经验的读者，打开一本书，只要翻开一页，看完3行，就知道这个作品的功力啊，这个作品在讲述什么。因为我觉得传媒或者是网络把一本书说得多好，我觉得都没有用，因为最终是读者来鉴别它。但小说它有很多类型化的，并不见得说你的书就一定人们都喜欢，不太可能，它总是有类型的。那我想这个类型化的小说呢，在这部作品里面，我想跟我以往的小说都不太一样。不一样在于说，因为我很少理直气壮的就是说告诉大家我要写一本关于忠诚的、担当的、承诺的故事的小说。一般作家不这么去表述自己的作品的。另外我觉得作家不应该站出来跟读者说我怎么写小说的。我觉得这比较傻啊。 您觉得比较傻？ 对，因为米兰昆德拉就讲过嘛，说作家就不该在作品前面站着。站在作品前面了，就是你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你要说的话都在字里行间里边了。或者在外边你去品味的，然后作者像喋喋不休的哈，跟别人讲我怎么写书的，我觉得挺愚蠢的。 这就有点像什么，前两天我刚采访到那个国际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家关乃忠先生，他就说过一段话，他说其实音乐是什么，音乐不是说你演奏家在前面去花枝招展的演奏，最后留下的只是你的美、你的印象，其实应该是隐去了你演奏家的形象，大家听到的是音乐本身，留下的也是旋律。 对，但我理解您，就是说百忙之中哈，占我们台宝贵的时间，还有一些特别好的听众，来走进来了谈一谈这篇小说。那我想呢，还是谈谈人物吧，故事创作的过程吧。 对， 大家肯定挺好奇，一个作家傻不拉吧唧的写小说，现在谁还写小说啊？因为写小说应该写网络小说，热度又高，青年读者又欢迎，大家跟着你的故事一块跑。因为咱们是个故事广播嘛，我想呢，其实我对故事这件事儿是有我的不同的解释的啊。因为长篇小说作品里面没有故事肯定不行，但真正的文学还有人在前面。什么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说什么人发生什么的事很正常。但现在网络小说通常拿故事堆积人，那你要说的在稍微重一点说，就是说我们一说到雷锋，做好事的就是雷锋，于是人们用大量的好事去塑造一个雷锋形象，显然是错误的。但我这样讲可能一是专业的一点，二是可能读者听不太明白陆涛在说什么。我就想说，一部好的小说不可能有所有的读者都认同。一部好的小说就我们做跟美食是一样的，对吧？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爱吃面，那你不能说南方人的面对南方人是个错误的存在。不可能，米对北方人也不是错误的存在，它是应当共存的。但是现在这个年代读书的朋友，我觉得 因为我在大学里做点事儿嘛，我觉得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尽管我们读书啊，有各种样的这种收集数据啊，说我们中国读书也在上升了啊，达了多少本了，但我觉得有问题，因为这都是在读幼儿。 嗯 啊，考研。 嗯，其实对您来说，其实读书这件事情，首先不应该是布置一个任务，它不是一个任务，它是你的一个兴趣。 对， 你真的要读书，去读到的是书中的所谓的营养和精华，而不是我因为读了多少本书拿出来掉书袋。 对， 嗯， 因为读书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对于不同的听众朋友来讲，有不同的解读，知道吧？ 嗯， 你作为我来讲，我既是个写书的，也是个读书的。当我买到一本纸质小说的时候，真的，我打开第一页的时候，我看那些文字的时候，真的我有一种亲切，而包括闻到书的油墨香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一种油然的那种激动。尤其读一本好书、好的作品，他给你铺陈的、叙述的，啊，就他把你带入一个心灵的港湾里面去了，带入一个作家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帮你创造个世界。 嗯， 但你要读一个普通的小说，或者读一种，很简单的故事吧。就觉得好像，当然了，现在也不能那么说啊。年轻人喜欢可乐，在这世界杯的日子里面，对吧？ 嗯， 都愿意喝点可乐、冰啤，多爽啊！谁说老作家弄包杯老汤，给我们来谈谈老汤是多么味道，多么有沉淀？恐怕其时代还是在变。 嗯，怎么说呢？现在年轻人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快餐文化，因为它比较快捷，也让我们比较易于直给啊，能够直接吸收到就是到底要说什么。 嗯，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经常看一些所谓的直给的文学作品之后，我们会觉得陆涛老师其实是一股清流吧，还是在坚守着传统文学当中要给大家带来的意境，或者是那种故事性，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哈，为什么从舞台变成了小说哈？ 嗯， 这个过程其实也挺特别的，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所谓传统文学当中带来的那种感悟。所以其实我首先要问问陆涛老师啊， 嗯， 就我也很好奇，舞台剧转变成小说，因为你这个创作是在十多年前了， 嗯， 也不是一个最新的作品，怎么想到在现在出版？ 嗯，首先我得说感谢凤凰屹立的，对我这个作品的厚爱。 嗯， 还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啊，他们能够很快的认可这部作品。其实对于我来讲，可能有些朋友，我那些比较老的读者朋友了解我，其实我现在包括去年出的《惠妃的九爷》也都写了十年了，所以对于我来说，这部作品不存在说我放了十年，现在拿出来出版，不是，还是要重新写一下的。 哦， 因为我喜欢来回改作品。 我听说您曾经有一个作品是改了五遍以上，您有一句话您这么说哈，说我的作品如果没有改过五遍以上，我都没有办法拿出来示人。 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懂文学或者喜欢小说的创作者来讲，就是你第一遍的作品应当就是说相当于建筑的构图啊，把建筑盖起来了，第二遍嘛可能是做里面的这些必要的这些建筑，然后第三遍装饰。第四遍完整，就是说有的反正每个人作者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一气呵成，有的一年能写上百万字上千万字的作品。我想我真想说一句话，不知道读者朋友是否认可啊，这样作品一定有个好故事，但不是好文学。 嗯， 它不会留下来的。当然作品不一定非要留下来哈，当然作为作家来讲可能愿意长久一点。 嗯，我突然觉得其实在陆涛老师这段话当中，我感受到其实老师是想说我们的作品其实现在更多的是趋向于讲故事，有一个好的故事。 嗯， 但其实文学有些时候跟故事不是一回事儿。 对， 嗯， 因为对于我们有经验的读者来讲，包括我自己在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读一本好书，一本好的小说，最终打动的是人，不是故事。 嗯， 但是说你说一部小说里面，故事很烂或者很俗或者故事搞不懂，人物当然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一个好的书，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读者，他都知道读什么。 嗯， 他不是说我读个简单故事，故事咱们在北京第一歌最会讲故事了，对吧？听他们讲吧。 对， 那你看什么书啊？那费老劲了，对吧？ 对。 但我想，书中的故事其实活跃的还是人，人的灵魂。 嗯。 所谓爱恨生死，在字里行间里面闪烁着一种能够感染你、打动你、激励你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我刚刚其实悟到了一个道理，就为什么陆涛老师他要从舞台剧转变成现在的小说，要在今天出版。首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在笔耕不辍的更改，而不是说这个作品我扔在那儿了，等到一定的时机是吧，能够这个赚取更多的稿酬的时候，我把它给这个出版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另外真正的所谓的文学作品，它既要有故事，故事只是它的一个基础和骨架，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文学性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作家要坚守的。 是因为这本书的整个创作，就是这个出版过程，真的我们凤凰屹立从老总到这个编辑啊，到美术设计等等的，付出了很多很多心血。所以一本小说的面世呢，我想恐怕不光是作者在做什么，有很多很多人在帮助你，助推你完成一个文学的梦想。因为读书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一个说起来简单，想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深奥的东西，对吧？不同的人读不同的书，不同人唱不同的歌，不同人听不同的歌。我想生活就是这样啊，多彩多姿。所以什么小说都存在，都有它的价值。不能说网络文学不好，网络文学非常棒，我也很喜欢看网络文学，但我更喜欢读纸质书。但你不能说看纸质书的人就批判网络文学就不对了， 对，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好，那其实通过陆涛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大家首先对于这个从舞台剧转变成小说的这样一本《谁杀死了阿哈》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陆涛老师之所以写这本小说的初衷有了更深的了解。那其实我特别想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本小说被称为是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我相信大家对美剧《权力的游戏》还是非常熟悉的。 对， 您自己本身认可这个说法吗？ 我很认可，我也很激动，我也很高兴，希望是这样一个结局啊。因为《谁杀死了阿哈》这本小说，我想呢，还是写的是一个忠臣担当，坚守承诺的故事。一个王子被他父亲，因为父亲当年他有一个小公主嘛，小女孩小龙女，因为他在所谓战争中一暴怒下，一脚把那小女孩给踹死了。所以阿哈来到世界的时候呢，就背上带个脚印儿，他的一直是他父亲国王那个心结，说这孩子到我来是不是感恩的，是复仇的，所以他就一定要把他杀了。但怎么杀呢？他不能父亲杀死儿子，这简直太荒唐了。 对， 所以呢，就让阿哈带一封信去火国啊，去求到山上去求一段雪莲回来，让雪国继续有雪。在这个路上时候，人们忽然阿哈他的随从天甲帝发现了，不对，这封信里面是给火国大王让他把他杀死的信，那让阿哈必须得选择赶紧回去，对吧？不可能去火国，阿哈没有改变，说我承诺父王了，我承诺父亲了要做这件事儿，对吧？那么承诺担，那么后面是我担当的东西，那我必须得到达雪国，到达火国。那这个过程呢，我想就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过程吧，就我们总是有一种，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可我们有点缺乏责任感跟承诺担当了，这种社会里面啊，不是说全部， 就是说他的这个时代背景下确实相比较来说是有一点点浮躁，或者有这样的一部分所谓的这个缺少信仰啊，缺少诚信，所以会被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强调，就是我们要回归到，呼吁大家要回归到有诚信的社会，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就是讲诚信嘛。 是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小说也挺特别的啊，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小说就是一个讲一段特别有趣的像玄幻故事的这样一本书，但后来发现它其实里边讲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过程啊，就是阿哈从雪国到火国的这个过程，这种抉择啊，这种就是纠结，其实跟我们的人生当中走的很多是一样的，走的很多步是一样的。我之前看过陆涛老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是您这位新书发布会上讲了一段话，当时说现在来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就说这些记者来，其实有一些可能他之前并不认识我，所以他是因为社里派了任务，他要来写这篇稿子，所以他来了，因为他要完成任务，所以他来了。其实这就是阿哈。 是的，因为我当时跟着记者朋友，我都讲，我说你愿意跑这么大热天哈，跑到字里行间金源店啊，来采访一个叫陆涛的人嘛？陆涛又不是时髦的、时尚的哈，很潮流的作家，你一定接到任务了，你不能不来。你多么委屈也得来，把这任务完成了。你承担的是什么？承诺、责任、担当。但并不一定是你特别喜欢、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 读者朋友一定有经验，其实我们现代人生活应当说白了，你还不能说每天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儿不行，要做你该说的话和你该做的事儿，这就是担当，这就是责任。因为我们太多人特希望，哎呦，我要这样，我能这样做多少，就没人想自己想做的事情，每天都去说想说的话，那你想说的话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你想做的事可能对别人是无益的，那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社会的一种角色，就是担当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儿，说我们该说的话，这样这个社会，我们讲和谐社会嘛，就变得比较美丽了，美丽中国，美丽了。这样说听了有点大话空话似乎有点嫌疑啊，其实我发自内心说的，一个好的作家写出好的作品，再碰到好的读者，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不光是作者幸福，我觉得彼此都幸福，但我特别幸福，觉得 所以我其实原来挺想问陆涛老师一个问题的，我说您有没有担心过很多的读者看不懂您的作品。 其实这个担心我都，您要不提醒我不知道这是否叫担心哈。因为我其实最困惑的是一件事，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读者是谁啊，因为我从写《不老虎丛书》94年的造化第一本长篇啊，发行了应当说30多万册，印了7-8次，对吧，但是我从来找不到我的读者是谁，我只找我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他们告诉我小说。因为说朋友亲人家人读那小说吧，跟读者读那小说两回事儿。那我想这个过程中我也想训练到我的读者在哪儿，是谁，他们是否喜欢这样的作品。但我想作家还是应当把自己的关于人物关于小说的真，就所谓寻找灵魂那个闪光点找到了以后，我想一定有他的共鸣者存在，那就是一个最知音的读者。到那会儿你就觉得特别幸福。 所以其实您也没有想过说这本书我出了之后什么样的人来看，多大年纪人来看。 但这本书我有点小私心。这本书我特别喜欢，我能够吸引上90后、00后宝贝们。因为我的作品以往都是显得比较所谓的比较沉甸甸一点哈，我爱写小人物嘛。我从金星大嘴啊、造化啊、伞下人都能写小人物。所以很多记者包括读者朋友说什么一是京味作家，二是陆涛写小人物的，还有曾经给过很多高皇的帽子，什么中国的什么一会儿卡夫卡呀、什么什么一大堆东西啊，我觉得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主要是我这本小说能不能让读者看到文字以外的东西，这是我想要的。 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啊，陆老师，就您当时设置阿哈这个人物是源于什么样的一个灵感？ 这个灵感我觉得其实阿哈这件事儿吧，这个人物吧，这本书它是背负着很多应当说挺酸楚的东西。就是说当你从事一个事业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是一腔热情去做这件事儿。但你会发现这个环境这个结构框架里面所谓组织设计里面并不能够接受和理解你，然后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对于我来讲呢，既然我答应了某个人或者某个责任，那我就坚决要把它做下去。那做下去我觉得是非常酸甜苦辣都有的，但在此我没有必要去说这个酸，说这个苦，说这辣，我想说说甜。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多么艰难，都有很多不如意的东西，但如果你有梦想，你的梦想是带有灵魂，你做这个事情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有爱的，那么你往下做，我觉得你每滴眼泪都是值得的，而不是在那很矫情啊，自我苦恼，因为苦难、压力、困难啊，别人不理解，别人搞不懂，这种事每天谁都在发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儿。但我想，我们经历事儿本身这个过程，就要享受它。用美的眼睛，用美的心灵，用善意的东西去解读它。这会儿我觉得阿哈就是幸福的，他走向了炼狱。走向了火塔，他最后变成了一只金凤凰，他也会重生复活。为什么我让他复活？就在于他觉得我完成了我的承诺跟担当。这件事其实说起来容易，不太简单也。这是我对阿哈我自己的解读啊。我的读者有的特别好，我在那个很多那个网站上啊，这个看到一些读阿哈的评论，一些书评， 那叫腾讯叫什么呀？那个什么打分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啊。 啊、那个叫您说的是豆瓣吧？ 对，豆瓣、哦、啊。完了，我偶尔别人告诉我说豆瓣上面有你的书评啊，什么50多个人在那评论。 对。 我看了看，哎，有的读者其实给了我教育，他想的比我还深，比我想的还有血有肉。 嗯， 这就是作者最幸福的时候，就读者不仅读懂你了，还帮你丰富作品，这就是一本书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吧。 嗯， 就你不要灌输给别人什么，给我怎么在那说担当、说责任、说承诺，然后我灌输给你这样东西，我觉得那不是文学作品的功能。 嗯， 文学作品那用形象、用人物去说话。 所以真正好的作品是用灵魂去感动灵魂，灵魂去打动灵魂，而不是去用文字去说教，用文字去给你定下一个框架，你必须要这样去理解它。 是的。 嗯，所以知音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读者和您这种共鸣就像知音一样啊，就是你不知道他是谁，可能你也不认识他，但是呢他却在读你的文字作品当中去体会了你文字当中的深意，甚至比你想的还要深一层。 对， 其实相互启发，这个过程其实很美好的一个过程，作为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的，有良心的作家或者说有艺术感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每个文字里面都给读者留了很多的空间。 嗯， 让读者经过他的生活阅历、情感阅历去填补到你的文字所能带给他的东西，而不是你拼命的拽出你想要的东西塞给别人，那读者是没人看的。 嗯， 那就不是好的小说，不是好的文学。 之前您在这本书的封皮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在后记当中说，当我决定写小说并附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从此我不再是一个隐秘的人了。 嗯， 会像小丑一样任人评说，权力已经不在我的手上，无论是赞是辱皆需经受。 是的。嗯，因为我记得读者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就是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 嗯， 米兰昆德拉就说是作家永远不要走到作品前面。 嗯， 当然我读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后来看到很多报纸采访，我读到了米兰昆德拉这句话，我当时心里被扎了一下。 嗯， 我忽然觉得他的话非常有道理。一个作家，你不是演员，对吧？作家你要说的话都在作品里面了，你再出来喋喋不休的说这些话在干嘛呢？ 其实我要说的都在书里了。 对，都在书里面了。 对，所以大家去看书。 是、 对， 所以我说挺蠢的，作为一个作家要出来，其实咱们往深了点说，很多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其实老说话的人都很蠢啊，这但除职业者除外啊，你们主持人就得 是 说话啊。对啊，你们就得说话，因为这是你的职业，对吧？作为主持人，但我就说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总是喋喋不休去说自己的话，然后去说解释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包括我们把铸成文字，我觉得高人是不说话的，真正的高人是不铸文字的，对吧？孔子就没有留下过任何文字，说弟子们帮他去记载的，那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懦弱的，我只是一个很善良的，愿意跟读者们一起想想生命的这个过程，哪个生命闪光点能感染我们，让我们一笑或让我们流下了眼泪，它才是文学要给我们东西。所以说一个猎奇的故事，个刺激的故事，我真的听我们北京的哥讲故事吧，他比我们作家都比我们作家讲得好，而且知道的还多得多。 我想问陆涛老师的是，这个啊哈当中有您的影子吗？ 我想有。肯定是有。 我想有还是确定有？ 我想其实作家在所有作品里都有自己的那个 影子， 那一个自己。 嗯， 因为人可能都是多面性的哈。因为我们人把自己都解读都发现都弄明白了，也不是现在这种存在形式了，样式都不是了。那我想这边肯定有我就说忠诚担当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你面临的时候是很难的抉择。 没错，这其实是对人性的一个考验。 是。 之前我看过您的一个专访当中，曾经说到了一段特别有趣的故事。因为其实陆涛老师是50后，这么多年应该出过很多的长篇的作品。这里边其实在出作品的过程当中，您本来是个文人嘛，所以 不擅长经商， 是 所以对您来说也遇到过各种沟沟坎坎，各种坑啊。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坑特别有趣，就是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哈， 嗯， 卖6万块钱、 嗯， 你觉得还挺高的，拿着现金就特别开心。 是，那是一笔爆巨款，对我当年来说，94年，嗯， 对，这其实讲到也是一个诚信的故事啊。 是 啊，我觉得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故事，94年到现在14年前了， 嗯。是， 嗯， 因为如果那会儿我们那个书的作家们是按照拿稿酬的嘛， 嗯， 那会儿中国小说的稿酬，那个年代都是1050左右，但是某个丛书里面能达到150，因为我知名度没那么高，所以给他120，不是按照现在版税来走的，所以那本书印了30万册，你想想，要是按版税，那好几百万， 嗯， 所以好几百万比起6万来讲呢，它是一个几乎不可比的数字了，但我觉得作家兴奋的一定不是挣了好几百万，一本小说多开心。 嗯， 我想这样作家太少了，不能说没有，太少了。一个作家还最开心的是他的小说被别人读懂了， 嗯， 不是说卖了多少谁读了，所以当你接到也在网上在那种看到一个读者，一个朋友似的跟你谈的这本小说，他的一两句话的感受的时候，你会非常激动， 嗯， 觉得哎呦这本小说这句话真的没有白写，你会特别特别兴奋。当然挣了钱也很开心呀，说不挣钱不开心的人那也是比较傻，对吧？ 嗯， 但是说为了挣钱去写小说，这行业你别选择，啊， 嗯， 作家别选择， 确实 是， 嗯， 这个行业不是赚钱的行业， 是。 嗯，其实在之前我们的编话当中曾经介绍过您这个小说叫做黑白之昂。 是的。 嗯，这个词好像我第一次听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嗯， 因为黑与白它是一个两个对立的色彩。 嗯。 大家有知道权力的游戏，包括冰与火之歌啊，我就自己老看这个电视剧， 嗯， 我就觉得后来我的编辑我们凤凰屹立的朋友就讲说，这本小说你往下还要写吗？我说当然了，这只是个开头。 哦，您这个还是第一步。 是的，这是前传。 哦， 是黑白之昂的前传，而且不长，一个小时就可以读完，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完。 嗯， 但我真的展开的后故事在后边，啊，那个东西也展示的，我觉得中国作品小说或者中国50年来，或者是20-30年来， 嗯， 我们很多作家在作品中，包括在影视中，展示的美的东西太丑的东西太多了， 嗯， 就是悲痛的东西太多了，而美的东西我们几乎不是忽略了，不太好建立这件事儿， 嗯， 所以我试图建立一个美的东西，所谓小说美学，我建立一个美的人性之美、小说之美、故事之美， 嗯， 美在哪儿？那它有惨烈、有斗争、有鲜血，但它是为了一种美的追求。那么黑白之昂在第一季出现的时候，可能叫做碎了一地丁香花，分上中下三卷， 嗯， 那这本书里面阿哈复活了，他又面临着新的考验，那这个考验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了，他可能受到一个所谓一个国家啊，几个国家整个命运的都绑在他的自己的身上了，那这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展开了比较宏大的叙述了，所以人把它称为说可能是中国版的《冰与火之歌》啊， 嗯， 我想什么称呼我都接受， 嗯， 我也很高兴，但是我想把作品拿出来，读者看到那天跟我一样高兴的时候，那会儿才更幸福满足了。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啊，这部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 嗯， 能够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嗯， 需要5到10年。 5到10年 的 时间。 嗯。 那其实我挺想问问陆涛老师的，就是您在写这本《谁杀死了阿哈》用了多久？ 谁杀死了阿哈？应当说那个第一稿，我在2004年就开始写了啊，那个大概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嗯 嗯，就写完了。然后2005年我第一次排这个戏的时候呢，那么也排了有将近一个学期， 嗯 啊，后来种种原因吧，我就不用读者嘛，对这个就不感兴趣了哈。 嗯， 所以就是画边新闻幕后的故事，总之是我没有把它放下， 嗯， 因为这时段呢，因为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都要写到12点，大年初一都不会改变。 哦， 我老妈妈老问我大年初一说吃饺子休息，我说不行，什么饺子没有我文字的汉语的饺子好吃， 嗯， 所以一定要坚持写东西，而且我是坚持改，今天写了3000字，明天早上3000字可能要重写一遍，所以我进度会很慢，所以很多读者朋友会看到说，哎，去年刚出了 那个惠妃的九爷， 嗯， 今年又马上又出了一本《谁杀死了阿哈》，下一部呢，我像我说，我还有四部长篇， 嗯， 正在等待，等待出库呢，对吧？种种原因吧，正在等待。那你会忽然发现，哎呦，陆涛这人什么人？怎么回事啊？ 高产作家哈， 啊，高产作家，嗯，啊，怎么突然间1819这两年忽然间可能四五部长篇出现了？我说不是，我每部作品你没办法规定它的年限， 嗯， 我写完了，我打腹稿在那写，反来复去想。我不知道经历多久，一定要拿到我能满意的时候。 嗯，所以反复推敲这个过程，我们其实可以从，虽然这本书并不厚， 对， 可以说是一个短篇的小作品， 嗯， 但是其实它里边所蕴含着这个陆涛老师的这种深意，包括它的逻辑性，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它反复推敲这个文字的过程。 是的， 嗯， 因为这本书。嗯，按照很多读者朋友讲嘛，说它本身就像诗啊， 嗯， 这里面的语言的叙述过程啊，它有带着诗的这种情怀。 嗯， 我说只能是有诗的情怀，不能叫诗啊。我说我对诗来讲，我是不懂的啊，我不能号称冒充诗人，我是懂诗了。 嗯， 但是我想呢，这种写作过程，我想很多读者发现了，它的含金量挺高的。 嗯， 尤其在你能够大声把它朗读读出来的时候。这部作品恐怕比你看可能还有另外一番解读，所以这本小说有可能在图书馆啊，在咖啡馆，在单位同事哥几个聚会的时候，如果是拿这本书选择一两句话，你感兴趣把它读出来，我想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可能作家们最满意、最想要的东西，就是我让你读者跟我共同生存，在这个时空里面去感受一种你不曾想的、没有想象过的一种经历。读这本小说，大声把它读出来。我说这个读啊， 嗯， 你可能 朗读的读， 哎，你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嗯， 跟家人一起读，这里面有关于爱的， 嗯， 对吧？是因为小说嘛，你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其实就是四个字：爱恨生死。 嗯， 天下文学都一样，中外文学、历史文学都一样， 嗯， 就这四个字把它囊括了，而不是我们常说的爱恨情仇。爱恨情仇有点重复概念逻辑了， 嗯， 爱恨生死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在一部作品里面如果把它都能展现出来，当然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谁杀死了阿哈》。那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陆涛老师，欢迎您，陆老师。 好，谢谢，欢迎您，一丹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 嗯， 中午好。 或者说还有喜欢陆涛老师作品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啊。 好的好的。因为读者朋友谁喜欢陆涛小说我真的不知道。 嗯， 我希望越来越多。 嗯，那其实今天通过这一期访谈，我相信更多人对于陆涛老师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为我昨天还特别上网上去搜了很多关于陆涛老师的资料，我发现陆涛老师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作家。 嗯， 非常 少有您出来去发声，讲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的这个作品你要怎么去解读它，基本都是像您上半时段说到的，我让您看这本书您就知道了我到底要说什么。 是的，作家就是文字嘛，对吧，用你的语言去告诉读者你的表达是什么，然后你再自己出来喋喋不休地说你怎么去表达的，我觉得挺无趣的，但是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谢谢。 其实我挺想问问陆涛老师的，因为之前您看您从九几年开始写作到现在，比如说写的这个会飞的九爷也好，惊奇大嘴，造化，伞下人，脸皮，一次够了啊，天大地大、等等，灰色地带，包括还有剧本总统套房是吧，千吻千情，这些作品其实都背后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或者是主题， 是 或者也比较具有正能量，就是主旋律的一个特色。我挺想问问陆涛老师的，写这些东西您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很沉重？我今天看您的形象，因为今天大家看不到您的形象，我形容一下，陆涛老师穿的是白色的 T 恤，白衬衣是吧？感觉很阳光。 嗯、 我老觉得写这些作品会不会对你的心情有一点影响？ 不会的。我觉得，因为其实对于作者写一本小说来讲，本身也是个生命历练的过程。 嗯， 这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对吧？但我觉得人既然来到这世界上了。要想点快乐的事儿，要活得幸福一点、 嗯、 啊，创造幸福，寻找幸福，为自己去幸福，为家人去幸福，为朋友去幸福，这些幸福其实归根结底就一个字儿，对于男人来讲就是担当，两个字、 嗯、 你只有能够担当你才能够快乐，才能够幸福，对吧？你不能担当，你把自己把别人说成天花乱坠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一个男人最棒的他就是担当，一个读书人最棒的他抱住书，捧着书，他有激情想看，心里面能一热一激动，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嗯， 所以我觉得，您所看到我这些这么多作品，似乎看到了很多很沉痛啊、悲壮的东西。我觉得其实，那是故事或者人物里谁都不可能回避掉的一种苦难的东西。 嗯， 但人最终，我虽然尽管小时候，我后来想想，我所有长篇小说主人公最后全死了，啊、嗯。但是读者没有记住这些主人公都死了的，不重要，啊、 嗯， 因为他活着，他曾经非常真实的、快乐的活过了。 嗯， 为什么能真实快乐呢？因为他知道他在担当什么，想要什么。我自己小说里，我可能最喜欢还是《会飞的九爷》吧。 嗯， 这部作品， 嗯， 因为这是银城系列的三部，哦、三部曲，第一部就是《会飞的九爷》。第二部是剧中， 嗯， 第三部是令人响叮当。 您的名字起的都很特别啊， 是吗？ 就很容易让人记住。 我倒没太特别注意，因为不巧的是，这个谁沙特拉哈呢？我当时觉得，在我的作品里边，他不是说会占那么大分量。我个人觉得啊， 嗯， 可是那些书正在编辑出版之中。这本书呢，没想到北京联合出版社也很喜欢。 嗯， 凤凰屹立的，这些编辑老师，包括领导们，投了很大心血，包括封面设计啊， 嗯、 怎么版式做呀？说这是陆涛不一样的小说。 嗯， 那我们凤凰屹立做它的时候也要不一样一点。 嗯，那 嗯， 啊哈这个名字您是怎么起到的？ 啊哈这名字，这件事说起来，我跟朋友们聊一件事儿啊。 嗯， 你打手机打电脑。你打这个阿字的时候出来是什么字 啊？就是阿吧。 出来了底下不有一行字能自动带吗、 啊、对有阿哈。 一定带就是哈。 对。 你只要打个阿字出来就是哈。但那个阿是一个口字旁的 对吧我把嘴给拿掉了。阿、啊、哈。因为阿、啊、哈他我这个人物这么叫他呢我想的就是一个有的人可以嘲笑他。 嗯、 很多人可能嘲笑那种什么承诺啊担当啊、 嗯、 你甭跟我这扯啊。 嗯 爷今天得活， 嗯， 你让我承担什么担当什么没问题，你让我活下来给我很好的阳光路径，我愿意承诺担当， 嗯， 我面临这么多压力，谁都不能给我解决，那只能哈哈一笑，啊哈一笑而已， 嗯， 所以我想我赋予他很多很多我想的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我想可能靠读者们去解读了，解构它是什么，我想就是说啊哈就是一个透明人，玻璃人， 嗯， 透明的。我们有很多正义的词包装它啊，担当、承诺啊、遵守。其实说白了，他就是个玻璃人， 在这个社会上，玻璃人生存起来就有它难度的啊，你太透明了，太阳光了，我们看的都很好，有它的难度。但这些人为什么他伟大？为什么我们要歌颂他、正义他？因为他把苦留给自己了，他把阳光给了别人。所以作为我来讲，别人看到都说：“哎呦，陆涛你怎么老那么阳光呢？”哈，搞不清怎么回事。我说我就是很幸福、很快乐啊，我有好的朋友、同事、家人，对吧？我每天按照自己的愿望，三十年来没有大年初一都不停笔，五点钟写到中午十一点、十二点。但过去做办学的时候不行啊，五点钟只能写到八点钟左右。现在我稍微放荡一点了啊，写长一点。那我觉得这过程我幸福啊，我想出名，我也想赚钱在文学上，但我想那不应当是我们这代人作家所追求的。那个梦离你太远了，所以我不关心，我也不在意我的小说到底印了多少、发了多少。当然多点更好，但有些作品发多了是没有意义的。有些小说发多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写的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好奇的故事。 会不会觉得您的小说太过于理想化呢？有人说过这个问题吗？ 应当说不是，这是很偶然的出现了一本小说《谁杀的拉哈》，看似有点理想主义，但在我过去作品里面，应当说不是理想化的。因为很多评论家、批评家，谈到我作品都说陆涛是一个，他们说陆涛有两支笔，写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笔法跟语言。我想这是个很高的奖励了哈。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这么做。我想我过去的小说，你像我们可以聊两句啊，《灰飞的九爷》，对吧？改革开放三十年，整整写了一个时代的过程，对吧？那么他付出了很多，他甚至付出了所有。啊哈，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妻子、他的父亲，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但他依然是快乐的。哪怕他就飘走了、飞走了，哪怕生命消失了，他觉得他担当了一种责任，他做到了为银城付出一切。改革开放给了他很多很多，也可能让他失去了很多很多。人生就是这样的，你不能总记住失去的，忘了得到的，这是不行的。那在我在大学里做了很多年了，对吧？那你说我们民办大学跟国立大学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有句挺有名的话哈，我就说公办的北京大学的学生都记住得到的，民办大学只记住没有得到的， 对， 他就记住失去的东西了，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是对陆涛对我不太了解的话呢，我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微博一句话我一说你可能会哇真的，就是关于文凭是什么。文凭是一张车票，北大的软卧诸如此类诸类啊，这是我的原创 哦， 现在已经被我在发在微博上当年啊， 这应该是从我觉得我应该是伴这句话长大的， 是吧？对呀、啊， 对，我上大学那会儿就听到这句话， 对呀、啊，那话被郭德纲弄到相声里边、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 对， 一到这个季节啊，在各电台主持高考节目，如果谁 总会有这句话， 如果说谁不会说这句话，好、啊、谁就不懂教育了，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句话其实很多人不懂它怎么来的。我说为什么说文凭就是张车票啊，北大的软卧、清华的什么软卧啊，什么民办的都是站着，都是站票。下了火车以后没人问你怎么来的，都问你会什么。其实很多人不太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出现。就在于我在的就是一所民办大学啊，创立了很多专业。担当的所谓的院长，二级学院的院长。那我就想我面对孩子都是高考失败的孩子，对吧？能考上北大的谁会来我们学校呢？不会来，对吧？后来我就跟他们家长学生带着一些80后90后宝宝们陪了他们15年十二三届学生过来了。我就坚持一点，文凭它真是一张车票，没张车票你上不了车不行， 对， 对吧？说靠着车票获得未来也不行，所以说不要把文凭看那么重。但是我身在这个所学校里面面临这样的选择，所以我每天受这样的刺激，我终于总结出来文凭就是一张车票，对吧？那么前年又出点小插曲小问题，因为某网站朋友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一个，因为北大清华不都争状元嘛，到各省市我就说都在争种猪扔到北大清华里面没人管了，把读他专业去吧，跟他导师走吧， 然后越读越傻，这种人也很多。 嗯， 我们现在不谈教育啊，不谈大学，还是谈咱们小说。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其实写的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个经历的一个浓缩吧。 对。 所以通过这个小说，我们其实能够反观自己，到底怎么去把握我们的人生，或者怎么去看待我们所走过的这些路。刚刚其实陆涛老师说到了，自己每一本小说基本都要改五遍以上。阿哈，当时您改的最多的是什么？什么是让您最纠结的？ 因为阿哈的原稿来讲非常长， 嗯， 我试图把它排过话剧，上搬上舞台，排了两张、三张以后，就能达到两个多小时了。我这个戏没法完成。嗯、那么在出书的过程中呢，我想呢，就把那些我想表达特别特别的东西，我精炼一点吧，就删了很多。这本书，放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我原著的三分之一。 哦， 我扔掉了三分之二，我很舍得，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这是越写越少，人家是越写越多。 对啊，我是把它必须减掉的很少。为什么呢？嗯、我特别想把，我特别希望有不同的组织、团体、 嗯、 朋友、读书会的朋友们能在一起读《阿哈》这本书。 嗯， 太长了会很累。 嗯 啊，如果说在读书会，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会啊，咱们这个北京很著名的一个电台、一个栏目、一个节目。嗯，那么北京市政府也很重视，我们老百姓听众都很喜欢。 嗯， 那如果有这本书，如果大家能在一起来读，我想你的收获跟感受一定有一个新的界面的跨越吧。 嗯， 就发现读书还可以这样读，一本小说还可以这样看，甚至可以直接搬上舞台来演出。 嗯，没错，所以我们在这本书当中看到了很多您自己的这个一些诗词吧，相当于 对 吧，就写了很多诗、 嗯、 现代派的诗。嗯，然后呢，我觉得大家读起来其实也是比较能够通俗易懂，也比较朗朗上口的。 是他叫不叫诗我也不知道啊、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写诗，我对诗也搞不太懂，但这里面写了所谓大量的诗。其实是都在，因为我觉得人不能太飘了、 嗯、 我们人有时候难免在生活中被某种东西给弄得有点飘了。那么在这个叙述故事这个过程中呢，也有诗的语言啊，看似也挺飘的，但是你发现它是有魂的。 嗯， 他这么谈的爱恨生死啊， 嗯， 每一页都包含了这样的 内容。 没错，所以其实看这本书我们也能够去品读一下陆涛老师的文字。我觉得陆涛老师的文字当中其实虽然说好像很简单的一本小书，但是是值得推敲的一本书，经历过那么多的岁月，最后走到我们面前。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很难得。 嗯、 就是我觉得做作家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是他能够找到知音，无论这个知音在哪儿，天涯海角，你总会从他对你的这个文字的理解当中读到了共鸣。但是我觉得作为读者来说最幸福的事情是作家走了那么多人生的道路，然后呢他今天会把他人生的所得啊，通过这样的一本小说一个故事展现给你，然后让你去丰富你的生命，丰富你的灵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推崇美呢、 嗯、 就是小说的美学我们中国需要有作家出来来建立了。就是我们不要总习惯于批判丑的文化，对吧？是我们在电影节啊什么什么国际上说啊，一说是老外一听，哇塞，很丑啊、哦、这是中国的。不对，中国也很美的。 嗯 啊，很美的也是中国的。 嗯，中国式的美学。 是， 嗯， 小说美学、文学美学吧。 嗯，好，那其实在最后吧，我就读其中的一段吧，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诗词哈，我就读其中的一段，然后呢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段话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雪国国王，应该是阿哈去到雪国了是吧，然后对这个冰女王说的一段话啊，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大家去感受一下陆涛老师的这个文字啊。尊敬的王，阿哈只是火国王，借道冰国，恩难忘。路宽只三尺，路长十万丈，请让阿哈走异乡。尊敬的王，阿哈不敢有异想，一心一意为担当，心怀一片忠，恩字不能忘，叩谢大王圆理想。 这是其中的一段。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段类似于书信体。 是的。 用书信的方式去展现阿哈想要说什么，想要表达什么，或者他心里的这些内在的活动。 对。 我觉得有很多，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再读下去了。最后吧，用这段话送给大家，也是在陆涛老师这本《谁杀死了阿哈》当中的一段话，叫做为我哭吧，为我笑吧，我是懂得爱的少年，守信、承诺、担当、果敢，相信我吧，我的梦会带我到达理想的家园。好，今天特别感谢陆涛老师的分享，为我们带来这本《谁杀死了阿哈》。这可能是陆涛老师第一次在电台做客，也是值得纪念的一次。也感谢陆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美的文字，同时也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生动的故事。我们也很期待着接下来的这一系列丛书的出版啊。好，谢谢陆涛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用每天都为它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你吧，是最坚强，你去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抓个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 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